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两篇散文，黄永顺的《我的同窗我的发小》和陈春喜的《大馅团子与蒸笼》。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美国作家沃辛顿的散文《父亲的手》。 首先请欣赏黄永顺的《我的同窗我的发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我就读的小学是位于宣武门外的上斜街第三小学，校舍据说明代是祠堂，清代改为了会馆。学校仍沿袭着祠堂格局，是一座四进式院落，每一座院落都是规整的高大的老式瓦房。由于是院子连着院子，所以每个院子都没有南房，只有东西北三面的教室。学校除了那不大的操场是土质地面外，其余都是规整的方砖铺地，显得格外整洁。我读书的那个时代，一到入冬，教室的最前端和最后面都要安装一个较大的带有烟囱的铁皮燃煤取暖炉。整个冬季最辛苦的就是两位工友大爷，他们每天很早就要来到学校，将所有教室和办公室的煤炉火生着，且不能半途熄灭。学生们进到教室学习时，生煤炉产生的煤烟早已经消失，屋里已是温暖如春了。那时候很少有择校，孩子们一般都是就近入学。我的同学全都住在学校周边的几条胡同里，有的同学还是住在同一个杂院里，相互之间那熟悉程度可以与自己的手足有过之而无不及。用发小这个称谓更为恰当。学校地处宣武门的西南侧，是原来后河沿街的南侧。上个世纪70年代后，后河沿街的危旧房子已经改造成了前三门楼房，家住后河沿街的同学仍然还是邻居，发小之间还是用儿时使用的小名和绰号彼此称呼，还是串门聚会、邀游或街头绿地一起下棋，友谊延续着。我们总一起玩的都是些男孩子，跳皮筋、跳绳之类的都不受我们喜爱。我们最爱的是踢足球，可惜受场地限制不能经常踢。那时正值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国队团体赛和个人赛先后夺冠，全民打乒乓球热情正浓。当时正赶上建地铁、拆除宣武门，那里有足够的城墙砖，我们放学后就联手去捡城砖，然后四处借手推车将城砖拉回。蔡站的平板车、私人的独轮车，甚至自己买四个轴承钉个小平板车，总之能想到的能实现的办法都用上了。然后大家七拼八凑集资买了些水泥，没几天自己动手在胡同小空地上砌成了一个水泥乒乓球台子。年幼的我们根本不知道标准球台子什么尺寸，也没有用度量工具，但是我们玩得很开心，每天打球后都是身上湿漉漉，脸上红扑扑。有了自己课余活动的小天地，我们下午一放学就飞奔往家跑，去抢地盘占位置，一战斗就到天黑，如果家长不来强拉，我们都不想回家了。 我们的班主任是师范毕业，叫王玉杰，他就像一位慈母，教我们知识，教我们做人。班里有位叫胡宝全的同学和我是隔壁邻居，他的家庭很特殊。听我的母亲讲，宝全的父亲在他没出生时就因公离世了，他的爷爷和奶奶看他的母亲很年轻，让其将宝全带到三岁，留下孩子改嫁吧，让襁褓中的孩子称呼母亲为姑姑。母亲离开后，宝全的爷爷靠做木工的收入养家。几年后，他爷爷也去世了，没有工作的老奶奶以捡废品来维持生活，养育孙子。王老师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就将宝全和他奶奶带到自己家里吃住。他的奶奶帮助老师做些家务，这样的师生恩情让我们感动难忘。发小之间的友情浓郁，但也不乏一些糗事。给我印象最深，最让我不能忘怀的，就是和孟楠同学课上打架的那件事。孟楠家和我家居住虽不是一条胡同，但距离很近。记得那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也不知什么原因，我们俩在课上动手打架，打得还很投入，双方的脸上都有伤痕，脸伤无法隐瞒。班主任老师晚上家访，解决我们的纠纷。接着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没想到孟楠的父亲和我父亲居然从高中到大学都是同学，两个家长因为我们的战争再度相逢，我俩也随之化干戈为玉帛，那场面可真是有趣。从此我们一起上学，一起回家，常来常往，踢破对方家门槛。我小学时玩的最好的伙伴是王海龙和乔金亮，他们两人住在储库营的一个大院里，虽然和我家不算很近，但是他们两人的家是我经常光顾的。初中毕业后，海龙去了吉林插队，金亮去了东北建设兵团，我去了一家小工厂，我们的联系曾经中断了一段时间。退休后，思念之情促使我又到他们的老宅去探访，向一位大娘打听一下，知道海龙还住在即将拆迁的院内，我心中一阵狂喜，又担心我们分别几十年，对方现在什么样子，相互还认得出吗？正徘徊中，恰巧海龙推着自行车出来，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他瞬间也认出了我。廉颇老矣，还能相互认得出来，不愧是发小啊。交流之中，我得知金亮2013年已病逝，他弥留之际，海龙一直守护在他的病房里。1965年小学毕业的我们，赶上最后一届上初中需要通过毕业考试和升学考试。当时北京在西城月坛有一家专门的外语中学，面向全市小学提供择优招生，学校有几位同学跃跃欲试，我也报了名，可是因为名额限制，学校只同意让班里的女生刘香姿代表学校参试。我心里承认她比我学习成绩好，但还是不肯轻易服气，忍不住较劲儿，就和一位男生商量，联手与刘香姿争排名。结果我们屡战屡败，现在想起这个小秘密，我还颇失落呢。历经岁月磨砺，我和我的同窗发小们都已经步入耳顺之年了，但儿时的友谊并没有减退。时光不断向前，城市飞速发展，大家的住所发生了改变。还好借助网络，我们中有20多位重新联系上了。有道是少年乐心知，衰暮思故友，然也。 接下来请欣赏陈春喜的《大馅儿团子与蒸笼》。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人们的生活水平很低，买粮要粮票，买油要油票，买布要布票，许多生活用品不是要写复式本就是要票。就拿吃饭来说吧，那时我还是个10来岁的孩子，正上小学，记忆中一天三顿基本都是窝头，有时是白薯，几乎家家如此。我的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吃饭是一把好手，蒸窝头那叫一个棒，而蒸大馅团子也是她的拿手好戏。由于粗粮多细粮少，母亲尽量把粮食做出新花样。在北京供应的粗粮主要是玉米面，也叫棒子面，而北京人习惯叫它杂货面，所以母亲除了窝头蒸得好之外，还能做出许多花样来，如发糕、金果银花卷、两样面切条、大馅团子等等。说起大馅团子，我可真是忘不了，虽然它不过就是用玉米面做皮儿，用白菜萝卜之类的蔬菜做馅儿，具体的制作方法 先将玉米面用温水和好，和时要放一点起子，也就是小苏打，如果有条件掺上少许豆面就更好了，大约醒上半小时以后就可以用了。做馅儿的菜品很多，萝卜是最好的选择。萝卜要用变萝卜，这变萝卜是圆形，个儿大，像个小脑袋似的，一个有一斤多重，粉红色的皮儿切开后里面是白色的，它不像水萝卜那样能生吃，有些梗，只能做馅儿。母亲先把萝卜洗干净，然后切成片儿，放在开水锅里煮熟，然后捞出控干晾凉，剁碎后要经过调制，放些葱花、姜末、咸盐，如果有条件放些肉当然更好。那天母亲让我去聚宝源买了一毛钱的浮油，就是从炖牛肉的汤里撇出来的牛油，放进馅里又放了些五香粉，然后就开始包团子。这包团子可是个技术活，你想啊，这玉米面比白面散多了，要包成大馅团子真不容易，既要大馅，皮还不能破，得一点一点从外到里慢慢的团，最后才能完成。那天母亲蒸的团子真叫一个香啊。说完了大馅团子，再跟您说说蒸笼。蒸笼也叫肉笼，还叫懒笼，它是用白面和肉在一起做成的一种蒸食，因为样子是圆柱形，也不是直的，而像一条龙似的盘在蒸锅里，所以叫笼。蒸笼制作方法如下，先将白面用面肥发上，等发好后放在案板上，放上碱面反复揉好。现在更简单了，用发酵粉就可以。肉馅一般是用牛肉大葱馅，牛肉用上脑肉最好，提取筋，再放点牛油，掺在一起搅剁成馅。大葱洗净，先破成条，再切成葱末，大葱可多放一些，鲜姜也切成末备用。先在肉馅中放入适量的盐、黄酱、生抽，搅拌均匀。教你一招，如果把花椒像沏茶那样沏成花椒水，放凉后倒入肉馅一打，嘿，那馅更香了。然后把刚才切好的葱姜放入馅中搅拌均匀，最后再倒少许香油一拌，那馅就做好了。面和馅都做好了，就可以蒸了。先将面放在案板上，把它擀成一个大约半厘米厚的大薄片，然后把肉馅均匀地铺在面皮上，再从下至上往上卷，卷好之后再把边角捏一捏，这肉笼就做好了。肉笼的大小长短可以自己掌握，随意即可。坐上蒸锅，把做好的肉笼盘在蒸屉里，20分钟后一锅肉笼就蒸好了。当母亲把锅盖掀开，热蒸汽中可以看见肉笼变得白白胖胖，非常诱人，并发出香喷喷的味道。母亲把肉笼捡到盘子里掰开一个，那香气更浓了，充满了不大的小屋，我看得眼都直了。那掰开的肉笼的肉馅卷在里面，一卷卷的真是好看。但母亲把半个肉笼塞到我的手里，我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口，啊，这肉笼可真香啊，那味道就是咱北京人的味道，胡同里的味道，还有妈妈的味道。不瞒您说，在我们家蒸笼不是经常吃的，一年之中也就吃上有数的几次，反之大馅团子倒是接长不短的吃，而窝头几乎是天天吃，那时家家如此也就不为奇了。而蒸笼作为一道美食也是一直流传了下来，您可以自己做，实在怕费事也可以去买现成的。悄悄地告诉您，在牛街就有卖蒸笼的，至于味道如何，您自己亲口品尝品尝不就知道了吗？ 好了，两篇回忆老北京生活的散文我们欣赏完了，这两篇散文都有浓浓的胡同气息，有过类似生活经历的人一定会有强烈的共鸣。同学情是最真诚不功利的，大鱼大肉吃多了也不免怀念大馅团子，蒸笼更是一直没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消失过。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清单元为您带来美国作家沃辛顿的散文《父亲的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父亲的手粗壮有力，能不费力气地修剪果树， 也能把一匹不驯服的骡子稳稳地套进碗具。他这双手还能灵巧精确地画一个正方形。使我最难忘的是，每当这双手抓住我的肩膀，我就会感到一股特殊的温暖。这双手几乎能干所有的活，然而只在一件事上这双手令人失望了，他永远没有学会写字。父亲是个文盲，美国的文盲人数现在已经逐渐减少了，但是只要还有一个文盲，我就会想到我的父亲，想到他那双不会写字的手和这双手给他带来的痛苦。父亲六岁时开始在小学一年级读书，那时要是课上答错一道题，手掌上就要挨十下打。不知什么原因，父亲那淡灰色头发下面的脑袋怎么也装不进课上讲的数字图形或要背的课文。在学校才待了几个月，我爷爷就领他回家了，让他留在农场干成年男人干的活。若干年后，只受过四年教育的母亲试图教父亲识字。又过了若干年，我用一双小手握着他的一只大拳头教他写自己的名字。开始父亲倒是甘心忍受这种磨练，但不久他就变得烦躁起来。他活动一下指头和手掌，说他已经练够了，要自己一个人到外边散散步。终于一天夜里，他以为没人看见，就拿出他儿子小学二年级的课本，准备下功夫学些单字。但是不一会儿，父亲不得不放弃了。他趴在书桌上痛哭道：耶稣，耶稣，我甚至连毛孩子的课本都读不了了。打那以后，无论人们怎么劝他学习，都不能使他坐在笔和纸的面前了。父亲当过农场主、修路工和工厂工人，干活时他那双手从未使他失望过。他脑子好使，有一股要干好活的超人意志。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在一家造船厂当管道安装工，安装巨型军舰里复杂重要的零件。由于他工作劲头大、效率高，他的上司指望提拔他。然而由于他未能通过合格考试而落选了。他脑子里可以想象出通到船的关键部位的条条管道，同时他手指可以在蓝图上找出一条条线路，他能清楚地回忆出管道上的每一个拐角、转弯。然而他却什么都读不懂、写不出。造船厂倒闭后，他到一家棉纺织厂工作。他夜里在那儿上班，白天抽出些睡觉时间来管理自己的农场。棉纺织厂倒闭后，他每天上午到外头找工作，晚上对我母亲说：通不过考试的人，他们就是不要。最后他在另一家棉纺织厂找到了工作，我们搬进了城。父亲总是不习惯城里生活，他那双蓝眼睛褪色了，脸颊上的皮肤有些松弛了，但是那双手还是很有劲儿的。他常让我坐在他的膝上给他读圣经，对我的朗读他感到很自豪。一天 母亲去看我姨妈，父亲到食品店买水果。晚饭后他说，他给我准备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水果。我听到他在厨房里撬铁皮罐头的声音，然后屋里一片寂静。我走到门口，看见他手里拿着空罐头，嘴里嘟囔着，这上的画太像梨子了。他走出门，坐在屋外的台阶上默不作声。我进屋看到罐头上写着大白土豆罐头，但是那上面画的的确像梨，难怪父亲把它当梨买来了。几年后妈妈去世了，我劝父亲来和我们一起住，他不肯，他的身体越来越差了，因为轻微的心脏病发作，他常常住医院。格林老医生每星期都来看他，给他进行治疗。医生给了他一瓶硝酸甘油片，万一他心脏病发作，让他把药片放在舌头底部。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父亲时，他那双又大又温暖的手放在我的两个孩子的肩上。那天晚上，我们全家乘飞机离开父亲到新城市里居住。三个星期后，他心脏病发作，与世长辞了。我只身一人回来参加葬礼。格林医生说，他很难过，实际上他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因为他刚给父亲开过一瓶硝酸甘油，然而他在父亲身上却没有找到这瓶药。他觉得如果父亲用了这药，大概还能等到急救医生的到来。在小教堂举行葬礼的前一个小时，我不由自主地来到父亲的花园门口，一个邻居就在这儿发现了他。我感到十分悲痛，蹲下身看着父亲生前劳动过的地方，我的手无目的地挖着泥土的时候，碰到一块砖头。我把砖头翻过来扔到一边，这时跳入我眼帘的是一只被扭歪砸坏扔进松土里的塑料药瓶。我手里拿着这瓶硝酸甘油片，眼前浮现出这样一幕情景：父亲拼命想拧开这个瓶盖，但拧不开，他在绝望中企图用砖头砸开这个塑料药瓶。我感到极端痛苦，直到父亲至死也没能拧开这个药瓶，因为药瓶盖上写着防止小孩拧开，摁下去左拧拔。目不识丁的父亲看不懂这一切，尽管我知道这样做是完全不理智的，但我还是进城买了一支金笔和一本皮革包的袖珍字典。在向父亲遗体告别时，我把这两件东西放在他手里。这双曾经是温暖、灵巧、能干，但永远没有学会写字的手。 好，朋友们，美国作家沃辛顿的散文《父亲的手》我们欣赏完了。这篇回忆性散文寄托了对父亲的哀思，特别是对于父亲不幸离世的原因，作者怀有深深的懊悔和无奈，但愿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 聆听人物生活轨迹的飞扬与落寞，感受人物心灵世界的丰富多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人物空间。